比如说仿冰仿雪的，比如说旱地的轮滑冰球嘛，旱地冰壶，这个适合当地特点的一些项目。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积极举办区域性旱地冰壶比赛，组织基层培训和项目推广，编制残疾人旱地冰壶竞赛规则等，实现了旱地冰壶项目在全国20多个省市长效开展。接下来，这项赛事还将走进北京、河北等地。 北京市烟花办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度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你好，郑建明。 你好，主持人。 嗯，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截至目前呢，五环路外呢各区都已经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那么从2022年1月1号起，本市的全域除了环球度假区内经公安机关许可的烟火表演的项目外，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2022年春节期间呢，全市也将不再设立这个烟花爆竹的零售网点。那么市公安局呢，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的专项行动。那么依托京津冀烟花爆竹安全管控的工作机制，以清查收缴、重点整治、卡口查控和破案打击为重点，坚持贯彻查点上私售、查面上私存、查道路私运和查个人私买的四查措施。比如10月30号，房山区窦店派出所的民警呢，就查获了王某存放在家中的储物间内的烟花爆竹475箱，价值6万多元。专项行动以来呢，一共查破案件39起，收缴了非法烟花爆竹是4392箱，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呢是42人。那么市烟花办呢，也将积极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强化宣传发动，全面排查隐患，严格这个禁放看护，全力推进全市的烟花爆竹的禁放管控工作，禁放管控工作。同时呢，也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支持北京市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遵守禁放规定，同时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呢，积极举报非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的行为。举报电话呢是110或者是010-6207-4289。那么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呢，公安机关将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呢予以奖励。我要介绍内容就是这些，主持人。 嗯，好的，感谢郑建明的介绍，再见。 再见。 随着疫情在全国多地出现反弹的情形，形势依旧严峻复杂。临近年底，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传播风险，提醒广大居民减少不必要的远途出行，外出佩戴好口罩，减少聚集活动，居民抗疫情绪不能松懈。马上来连线一下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大厅的工作人员崔娜。你好，崔娜。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公共场所对疫情防控检查不到位，疫情防控松懈。张先生反映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好世界商业广场超市进出口无人值守，对进店顾客不扫码不登记。韩先生反映海淀区清河街道幸福荣耀超市清河店超市进口无人值守，对疫情检查不到位。李先生反映通州区中仓街道明珠家园底商便利蜂超市对进店人员不扫码不测温，疫情防控松懈。二是针对接种新冠疫苗相关问题，一位先生反映丰台区马家铺街道嘉德双语幼儿园因孩子无法接种新冠疫苗，幼儿园通知家长需要医院开具证明，家长对此不认可。侯女士反映孩子在朝阳区大屯街道伊顿汇智双语幼儿园上学，幼儿园通知接种新冠疫苗时因孩子发烧导致无法接种，现在孩子身体已经康复，需要接种新冠疫苗但无法联系到疫苗接种站，希望协调处理。江女士反映孩子在石景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接种新冠疫苗时，胳膊上的针眼处有被针头划伤的情况，非常担心存在风险，希望协调处理。三是反映冬季村内道路结冰湿滑，影响居民通行问题。孙女士反映怀柔区琉璃庙镇东峪村村北侧东青路经常有管道流水，导致路面结冰，影响居民通行。赵女士反映位于顺义区李绥镇李绥村东四街路面结冰，影响车辆和居民通行。一位女士反映